这里解禁，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5度。未来三天有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风并适当增添衣服。在此期间能见度很好，对交通出行有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璐。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冲高回落，沪指微跌 0.06%， 余额宝七天年化收益率跌破 3%， 北京现净房销售不及预期。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信用卡分期至多少。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盘出小幅冲高，随后在军工、煤炭等板块的跳水带动下，沪指逐渐的回落，围绕平盘线展开窄幅震荡。今天稀土永磁概念股高开高走，多股涨停，基建板块午后有所表现。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729.24点，下跌0.06%，深圳成指收于8233.89点，下跌0.17%，创业板指数收于1387.62点，下跌0.34%。从盘面来看，稀土永磁、西安自贸区、宁夏板块、尾气治理板块、深圳国资改革、钢铁等板块涨幅居前，军工、养殖业、半导体、次新股、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您怎么来看今天的缩量调整？ 好的，市场呢，在前阵我们也提到，在国庆节前后应该会有一次蓄势，然后国庆节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反弹。最近呢，这两天盘面开始活跃，其实代表了这种资金的躁动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首先呢，从循环周期来看呢，本波段的循环呢是4个反弹高点。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有望出现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高的态势，或者是震荡当中蓄势，然后国庆节之后可能有发力， 嗯， 所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今天的微调的情况下呢，按照以往的规律哈，目前它是在要突破一个下降通道的上轨，目前呢沪中指还没有突破，但是呢股指期货就沪三零 IF 啊，这个沪三零的指数期货指数呢也已经突破了，突破了之后呢就需要有个冲高之后回落调整，所以的话不管从这里开始回落调整还是说再冲高两天回落调整，它都是在为未来趋势这么来理解。 嗯， 同时呢从基本面来看呢，第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大的一个改变，可能还是有点略降的，但是如果在十月份或者十月份能够降税的话，那么这块讨论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一块呢到时候会带来企业的业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待会我们可以讲板块的时候可以讲到这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资金面，很有意思的是在本周一，就过去的这个周一，突然一下逆回购放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资金量出来， 是 这块呢业内讨论呢主要还是源于可能地方的一个债务可能需要有一些流动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资金面是宽松的。第三块呢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如果降税能达成，如果一些客户市场的振奋人心的有利于鼓足大家的信心的措施出来，那这个是有利于风险偏好的放大的。 嗯， 所以呢我们对于国庆节之后啊是有一个良好预期的，从十月份到十月份有良好的预期这一块的一些。 喂，陈总你好。喂你好，陈总听得见吗？好，由于信号关系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连线嘉宾，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中国正在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企业应对可能的困难。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19号发布通知，拟于近日为提供港股投资顾问服务的香港机构开展基本信息备案，这意味着提供港股投资顾问服务的香港机构可以来备案了，至此香港机构可以为内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我国投资咨询业务方开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际指数公司富时罗素表示，最早将于本周做出是否纳入 A 股的决定，换句话说 A 股入富成功与否的消息有可能在明天会揭晓。而据早前的报道，富时罗素一旦决定纳入 A 股，其权重可能高于 0.8%， 比例多于名胜指数。根据目前富时罗素国际指数大约 1.5 万亿美元的规模，理论上有望给 A 股带来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量资金。根据名胜预测，每一次以 2.5% 的因子纳入将为 A 股带来110亿美元的增量资金。规模近 1.5 万亿的天弘余额宝近日七天的年化收益率跌破了 3%， 这是2018年12月中旬以来的第一次。这支全球最大的货币基金过去600多天的收益率一直都是在 3% 以上的。从所有的货币基金来看，最新的平均七天年化收益率为 2.88%， 也是本月跌破的 3%。 此前 3% 以上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维持了600多天。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12月底货币基金总规模为 4.3 万亿，而2018年7月底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8.6 万亿。这600多天 3% 以上的较高收益的事情，这是激发了很多人的投资热情。业内人士表示，受下半年货币政策适度偏松的影响，货币基金配置的资产收益率在近期开始下降，而机构资金的涌入，货币基金持有资产时期的缩短都导致了收益率的下行，但未来继续下行的空间并不大，不排除在中秋、国庆节等节假日或流动性阶段性紧张的节点，货币基金收益率仍有脉冲式上涨的动力。根据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七月底货币基金规模达到 8.64 万亿，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 62.48%， 这一占比也创下历史新高，货币基金已连续四个月占比超过 60%。 美团点评今天上市，股价大涨 5.58%， 报价 72.85 港元，市值4000亿港元，超越京东、小米， 目前京东市值为3051亿港元，小米市值不足4000亿港元，美团成为仅次于 BAT 的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宜家在中国召回3款壁灯，共50197盏。本次召回的是斯米拉斯加纳、斯米拉马奈和斯米拉布洛马壁灯的开关盒和电线接触位置有可能有外露的电线铜丝，从而有漏电的风险。如果人体接触，可能导致触电。截至目前，宜家收到一例来自中国的报告，有2位儿童在触摸了斯米拉斯加纳壁灯开关处外露的电丝铜线后触电，所幸没有孩子受伤。自今年6月初首批4个项目入市之后，北京的县境房供应开始井喷，仅9月上半月就有5个项目集中入市，至此3个月内已经有18个项目开盘入市，房源供应总量接近万套。所谓县境房是指县房价、净地价、土地出让方式下的商品房，土地出让时就限定了未来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并且由于该售价比周边房价要低，备受市场关注。从3个月的销售情况来看，原本预期会受热捧、日光遭抢的县境房，实际去库存的效果远低于预期。由于地理位置及产品定位等多方面的原因，购房者的热情也明显不同。除了个别项目开盘日光之外，大部分项目去化都不理想，有个别比较早开盘的去化不理想的项目已于近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措施。那么明年是县境房真正集中入市的年份，类似的产品、相近的价格、供应大量集中，房企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的股市。陈先生您好。 哎，不好意思，这个地方可能有大厦的原因，我出来了啊，现在就可以聊了哈。 好， 刚才说到就是风险偏好的放大的问题，所以这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应该有期待。这块呢是可以看的。然后呢，最近的一个冲高，必然它还会有回落蓄势，蓄势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点，可以呢做一个跟踪啊。这样来看待。 好，我们看这两天啊，稀土板块走势还是不错的，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另外呢，板块现在也开始有所轮动，您认为后期还会有哪些会有亮点的表现？ 好的，稀土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业，因为是国际上对我们的需求量很大，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的出口一直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势头，而且呢，由于它是一种战略的金属，所以的话其实很持续的为各个国家所需求，所以最近它价格有上涨，所以它的上涨呢，主要由于这个价格的驱动带动了现货的上涨，带动了这个公司的利润的改善，所以在股价上有所体现。这个板块呢，我也看了一下，在周线上处在一个下降通道还没突破，向这个下降通道上轨反弹的态势。但是呢，这个行业因为它属于上游行业啊，资源品，所以的话，在未来有期待的降税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业是比较受益的。所以我认为它有希望突破下降通道的上轨， 在未来呢有一定的表现。但这个行业它的估值经过这么下跌，它还是比较高的， 是 大概在40倍到60倍之间。所以呢，作为它就是一个波段操作、波段的交易的新的机会， 好， 可以予以捕捉。 后续哪些板块您认为还存在轮动的机会？ 好的。板块上呢，我觉得要重点分析我们说的未来一个重要的一个降税降费的问题。那么它的一个序列呢，从上游最受益，中游其次，下游再次，所以说重点应该是关注上游。上游当中呢，据我们跟业内专家做一沟通，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那么受益最大的、利润反弹幅度最大的行业是三个，一个是有色冶炼。利润能够有115%的一个反弹，化学化纤是74%，铁路船舶那么是70%，那么不是说它今年业绩就能反弹这么多哈，就是说有助于它利润，在按月份来看这么说啊有所反弹，所以的话这几个板块应该是重点去挖掘，然后找到标的股做准备，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在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消费金融团队的主管高慧。高慧你好。 哎，你好香露。 马上要过中秋节和国庆节了啊，每到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啊，一般我们个人的消费量都会增加，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说一说这个信用卡分期的一些知识啊。高慧呢也是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相关的工作啊，不知道我刚才的感觉对不对，一般什么情况下用信用卡分期业务的量会增加？ 其实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信用卡消费分期的业务量还是和大众消费的热点的这个期间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经常春节，比如说暑假，然后再比如说国庆节，然后还有就是年底的什么黑色星期五啊、圣诞节啊，这些都是客户基本上会有大宗消费的，或者是说在暑期可能会自己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啊去出国旅游，可能这段时间客户的这些消费会随着这个增长。您也应该知道，基本上像咱们每次国庆节之后，大家那个新闻都会说黄金周大概消费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亿，然后这个较去年同期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在这个黄金的消费阶段之后，基本上这个账单分期这个业务量就会有所上涨。 它其实是和消费的增长是相关的。 对， 消费涨了，然后用信用卡的这个人数和频次增加了。 对， 接下来就是分期还款的这个人数也多了。 没错没错。只有因为得有先有消费，得有先有消费额才会再有分期。 它一般也是这个节日。 也是这个节日。对。 之前啊，之中啊，还是之后啊？ 对于像账单分期这种业务量体现来看呢，会在这个节日的之后，因为一般信用卡账单产生呢，它是会在节日期间去刷，然后可能会在比如说每个人的账单日的情况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人在次月，或者会有人会在当月的月底，可能就会生成账单。生成账单之后，会在下一个还款日期间，如果客户选择分期的话，分期量就会增长很多。 也是啊，一般这个信用卡呢，它也不是说今天刷明天就还的， 没错， 它有一个记账日啊，有一个 记账的周期是吧？ 对，它有信用卡有20到50天的免息期嘛。 嗯嗯，所以这个正好能够跨越很多的节日。 没错没错 啊，账单分期大概是啊， 嗯， 多少钱就分期了？这个有没有统计？ 像账单分期大概在600块钱以上就可以进行分期，就是每个银行的这个办理分期的起点金额不一样，可能有的银行还低于600块钱，可能起点在300，甚至可能会更低。 那实际上大家在做分期的时候他们花了多少钱 呢？哦，实际上比如说像刚才消费这种热点，可能要出去比如说什么欧洲游啊，这么出去一次可能一家就可能得10几万啊什么的。 这是比较多的了。 这是比较多的，对。哦，我们大概可能看一下平均账单的分期的金额在可能2到5万之间。 就是2到5万是做账单分期的主流。 没错。嗯， 然后呢？ 然后比如说可能还会像您刚才说还会有偏高的，当然可能也会有偏低的这个情况。 600块钱以上就可以做账单分期， 没错。 但事实上呢，还是少，是吧？ 哦，对，因为肯定是，如果客户需要选择做账单分期的话，他肯定是这个为了手里的这个闲散资金可能更充裕。像几百块钱的话，可能也没有客户去选择600块钱就直接还了嘛。 嗯嗯，就是那个资金的压力不大。 对， 过节期间的这账单分期和平时这个差异大嘛， 嗯， 有这种波峰波谷的区别？ 还是会有一些波峰波谷的，能够比较显著的区别。 嗯 嗯， 这一年四季啊，一般什么时候是这种消费量最大？是过年还是暑期？ 应该是过年和暑期，这两个是最大。哦，然后其次是国庆节和黑色星期五。 哦。 嗯， 黑色星期五这是美国西方等一些国家他们制造这个营销热点，就像咱们的这种双十一一样。 对 对, 对， 制造出来这样一个购物的日子。 没错没错。 大面上来说呢，就是每个行的信用卡消费量包括分期量都会有刚才您说的那个共性。 对， 但还有一些就是每个行他们自己搞的一些商业促销活动。 对， 这个可能也会带来各自的一个账单分期量的增加。 没错没错没错。嗯， 好，在这个大家刷卡买东西或者说消费的这种品类上会有一些共性。 嗯，其实大家怎么说呢，因为账单分期吧，就是它是其实基于是信用卡的消费。 嗯， 其实现在除了可能大概买车买房不能刷信用卡，就是有这个监管要求以外，其他的这个各种消费，包括可能小到吃一顿饭，大到可能去出国交一次旅游的团费，然后包括去买一个大件的这个家庭的，比如说电视啊、什么冰箱啊这种家用的电器，然后以及什么去买家具，都是可以去进行刷这个张信用卡的。只要他这个客户的这个信用卡额度可以够支持，都是可以用的。 就换句话说，没有说某个品类用信用卡分期业务就更多一些。 啊，对，没有明显的这个共性，但是可能各家对各家银行来讲，比如说除了账单分期以外，可能比如说他客户可能我要买一辆车，比如说他我要买一辆中高端的这个汽车，比如买辆宝马，他这样的话可能通常情况下客户的额度会不够，银行都会推出专项分期，比如说汽车的专项分期，比如家装的专项分期，甚至说像有很多银行推出了旅游分期，包括教育分期，包括像好多孩子那个子女啊，就是那个家长的这个就可能会给客户子女去办这个教育分期啊。嗯，然后可能一次费用比如说留学每年生活费10几万呀，或者说一次去读自己想深造去读个 MBA EMBA 可能需要20-30万，都是可以去跟银行去申请单独的这种专项分期的。嗯， 我刚才记得您说了一句，就是买车不能用信用卡，然后呢又说到了这个如果要买车可以跟银行商量搞一个信用卡什么分期。 对， 这中间有冲突吗？ 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去买车的话是不能够刷您手里边拿的这张信用卡的，不能用您的循环额度然后去买车。嗯，但是因为买车随着现在其实汽车分期非常非常普遍，各大银行都会推出专属的这种汽车分期，然后如果您要有这种购买汽车这种需求的话，都可以去银行去申请单门的汽车的专项分期付款。 啊，哦，这是两回事儿。 会，嗯，会单批您一个额度，这个额度是区别于您手里的信用卡循环额度以外的一个额度。 啊，打个比方，比如说我这个信用卡的额度是10万，啊， 嗯， 很高了是吧？ 嗯嗯， 每个月有10万的额度，这辆车才8万， 嗯， 按照刚才您说的，我不能用信用卡一次性消费，一次性付款，不能是吗？ 像很多的汽车经销商呢，有可以支持刷信用卡分期的 POS， 但是您要刷卡的话，需要向经销商支付手续费，这个手续费是不封顶的，就是您要刷了8万，很有可能他要让您付几千块钱的这个手续费， 哦， 然后可能这个就不划算了嘛， 嗯， 您还不如去保留您这个信用卡循环额度，去找银行单门申请一个汽车分期的一个专项额度。 啊，但是我就想一次性付清的话，那就用储蓄卡， 对， 是吧？如果我这个信用卡的额度是10万，但是我看中的一辆车是20万的话， 嗯， 那就要专门申请一个汽车分期的这个业务。 对，没错。 嗯，好，明白了啊。 嗯， 所以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我也明白，就是现在信用卡分期啊，它其实是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整个账单你可以做一个打包的这个分期啊， 对， 分3个月、6个月、1年，还有就是某一笔消费比较大了。或者是你要做一个专项的消费， 对 啊，这某一笔消费包括买一个手机， 是的， 或者说你想买辆车， 没错， 这个呢可以单独提出来做一个分期啊。 对对， 我想是不是也会跟不同的消费人群，包括他们的年龄有关呢？就哪些消费者他们更容易接受这种信用卡分期的服务？ 嗯，其实我们看过一些数据的情况哈，大概可能现在目前70后啊80后是这个信用卡分期的一个消费主体，特别是80后， 哦， 然后包括现在可能各家银行也都在培养就是90后的客户啊，以及大家可能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未来00后的这些客户，就是大家都会有提前去享受品质生活，想提前消费，然后想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会提高，这类人群，然后一般是这个选择分期客户，选择分期业务会比较多的这种客群。嗯， 为什么90后不是主力呢？我们经常听说90后好像更愿意花钱。 因为现在90后怎么说呢，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社会这种高知化，像上完本科之后读研究生，现在的90后90年为例的话，今年大概可能28岁，他可能也就刚刚入职，可能一两年，这 正是缺钱花的时候啊。 这类客户已经有工作的，可以办了信用卡的这类客户会是分期的这个业务的一个主力，但比如说像95后啊，可能这些人现在还在校园里，他的可能信用额度也会比较低，因为学生办信用卡的话，可能大概可能有几千块钱，他也去分期偿还的话，也不会成为银行的一个主力群体、 换句话说就是90后分层的。 对，没错，现在但是未来的话肯定是前景是大有可为的， 未来就是现在的80后啊。 对对对， 80后因为成为了这个主力军了， 嗯， 可供消费的钱也比较多一些， 没错， 70后就更加多了。 对，没错，因为随着这个入职以后，可能随着这个个人在职业生涯方面的成长，收入的增多，信用卡额度也会不断逐年可能会银行会给他提额，随着额度的增加的话，消费金额多了，可能可分期的额度也就多了。 那是不是再细分一下的话，70后他们用账单分期也好，或者是单项分期也好，喜欢买的商品跟80后不太一样啊，有区别吗？ 可能从主要的这种消费的品类来看的话，可能大家习惯做分期的交易，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什么春节啊、暑期啊，大家出去玩，可能这个消费比较大宗，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买了大件的东西。但您说具体是说70后更热衷于去装修买家具，还是说80后可能更那个爱出去玩， 嗯， 这块的话可能还没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相关的数据可以能够很明显的抓到这个共性 啊。 嗯，但可能大概这个那个消费人群的所涉及的这个品类是大致相同的 啊。70后大叔更愿意买茶叶，是吧？ 哦， 80后小伙儿更愿意看电影。 对， 其实这中间可能也会反映出大家这个不同人群啊消费的一些特点哈。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是信用卡分期的一些知识。那即将进入的是两节，不知道大家呢在自己的这个消费规划上面啊有没有做好计划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5%，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5度。未来3天有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风并适当增添衣服，在此期间能见度很好，对交通出行有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消费金融团队的主管高慧。高慧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香露。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这个信用卡分期的话题啊。都说这个信用卡分期呢，它是有这个手续费的啊。手续费是一成不变的吗？各个银行之间会有调整吗？它跟我们经常谈到的那个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一回事吗？ 嗯，首先是这样哈，就是各个银行的手续费率对于账单分期的话，可能大致会在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平，但可能银行的不同可能会不尽相同哈。然后对于就是这个手续费率会不会有浮动呢？各家银行都是会结合消费热点时期啊，然后包括可能自己银行会搞一些阶段性的，比如说一些活动，它可能会对这个手续费会有打折活动的 啊。换句话说，它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像那个可能会针对一些重点的消费时期，比如说暑期啊，可能会有一些手续费的折扣优惠。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手续费啊不是利率啊，它最后产生的费用也不是说像我们计算资金的利息一样那么来计算的哈。一会儿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到。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有很多的项目都可以去做分期，比如说出国旅游啊、消费啊、购物啊这些。那是不是只要产生在我们信用卡账单里的项目都可以做分期呢？ 银行一般银行的账单分期的金额呢，可做分期的金额是这个总账单金额的90%，不是100%都可以全部做。如果说客户是想100%全部做呢，那就只能是他把这一期账单，比如说这一期账单他有10笔消费，把这10笔消费每一笔都分别做分期，这样的话可以覆盖这个账单 金额的100%。但如果说客户说我不想那么麻烦，把十笔交易都分别做分期，我就想打包我这一次消费，比如说一个这个月消费了10000块钱，那就把10000块钱的话都做分期的话，那就只能做90%。 嗯 嗯，这是银行普遍的规定， 都是统一执行哈。记得我们上次聊分期的时候呢，也谈到过这样的一个规定哈。 对对， 如果是把账单的每一项都单独拎出来做分期，您的意思是说可以都做了是吧？ 对。 那是不是手续费什么的会高一点呢？ 正常的，一样的。 一样的， 对， 就是麻烦一点。 对对对，看客户的需求。 啊，这是说的金额啊。那从项目的角度来说呢，从我们刷卡消费的项目来说，是不是每一项都可以做分期啊？ 基本上只要是大家能够在账单里边体现出来的，基本上可以做。比如说可能现在有一些可能监管要求可能会不让做，比如说那个可能会刷一些房的税款呀，有可能会跑出来这个交易可能不能做，或者是说可能这笔信用卡交易去个体户去刷了。 个体户， 对，有可能这个个体户这个又是被那个银行列入在黑名单商户当中的，可能会预警出来，可能这笔可能不能做。其他的基本上所有的消费，正常的消费，大众普遍的这种什么吃饭啊、旅游啊、购物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覆盖的。 好，如果我这个消费啊是在国外进行的，消费的是美元，消费的是英镑等等，我可以做分期吗？ 可以做，可以做，比如说美元的账单分期。这是没有问题。 其他的手续费什么都是一样的。 对，手续费收取都是一样的。 嗯，那这个还款，因为我们知道汇率每天都是在变的嘛。那如果这个做分期了，是不是每次还款的人民币是不太一样的呀？ 是的，如果您因为需要购汇还款嘛，您可能在还款的时候需要以您购汇的那天然后去还款。当然如果您手里边要有美元的话， 有提前你可以把美元买了。 没错，比如说找一个合适的汇率的时间节点，您 多买点， 多买点，然后还的时候就还美元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能有提前还的那个计划的话，我就不用做分期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没错。 所以在这个看节上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在国外消费的时候，消费完了你当时刷得很开心，用的是这个美元记账的哈，那你回国之后要做分期的话，一定要规划好你的这个人民币的还款金额。 是的是的，没错。 如果 说特别特别对 啊，少还了一点，因为汇率的问题，你以为没问题，结果那汇率涨了 是 吧？ 是， 那会不会造成所谓的逾期啊？ 大概您在每期还款的时候，您都会收到银行的这个还款的账单啊、短信啊，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提前去还就没有问题。 是啊，我提前把钱存在那里面 啊， 但是我就是没计算好这个汇率，可能差那么块儿八毛的，是吧？差了那么几十块钱，或者咱们不说美元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忘记存了。 那肯定是。那如果您要忘记存的话，那肯定会产生滞纳金 啊。产生滞纳金 以及利息。 利息。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本来会在银行会在收取正常的手续费以外，还会收取就刚才提到滞纳金和利息。 那对信用记录有没有影响啊？ 那如果是说您晚还的话，已经被银行上到人行征信记录的话，肯定会对就是日后啊，比如说再办信用卡或者再办贷款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少还也不行，也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是吧？ 少还的话，如果是够最低还款额的话，是银行是不会给您上到人行征信有不良记录的，但是会额外还会产生利息。 就是这个分期付款，分期还款也有这个最低还款额。 分期还款没有最低还款额。 是啊， 对 对, 对， 这个没有的，对不 对？没有，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已经分了期了，还再来一次最低还款，那 银行肯定 不答应， 对对对对， 我是这么想。 对，是的。 所以就是每一期的这个还款要还足了。 是的，是的。 你也差一块钱可能都不行。 是的，是的，是的。 那就一是滞纳金，二是征信都会要 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的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这段时间大家要出国玩的话，特别是在国外消费的话啊，回来还钱，不管你是一次性还还是说分期还的话，一定要计算好这个汇率的问题。 是的，是的。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 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到九点， 接下来呢再来说说大额消费的事儿啊。 嗯， 比如说买辆车啊， 嗯， 它和其他普通的这种账单分期有什么不一样吗？手续费啊，嗯，还有这种还款的这个期数啊，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这样，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账单分期，大概可能客户还就是选择的话，可能会从三期，通常银行会从三期开始起， 嗯， 然后可能最长可能会到24期这样一个，这对两年这样一个水平，然后会供大家去选择。但是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客户想做一个专项分期，像咱们上半段提到的购 车 呀， 嗯， 然后比如说家装啊，比如说教育啊，比如旅游啊，这种的专项分期，它跟账单分期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比如账单分期，您现在现有额度不管是多少，5万也好，10万也好，那您要再有额外这种需求的话，去找银行批，他会根据您这个客户的这种资质，包括月收入这种水平啊，这个人行征信记录啊，他会给客户单独批一个专项分期，包括这个分期，您要是去买车的话，就会批车分期，如果要是去旅游的话，就会批旅游分期，要是想去读海外深造，想去读这个做去教育的话，就可以批申请去教育分期。这个专项分期的，刚才您提到这个利率的情况呢，和账单分期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专项分期这个利率的水平比账单分期要优惠， 这是手续费啊， 对，手续费要更加便宜。比如说刚才像提到的，可能通常情况下一年期的很多银行的手续费可能会在 7.2 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大额分期的话，像一些国有大型银行啊，大概的这个分期手续费一年期可能才4或者4.5这样一个水平。 因为这个额度比较高， 没错， 所以这个手续费就打折了。 那倒不是说额度比较高，因为它相对这个消费的话更加固定，它这笔款就是去进行的，比如说购车或者是家装的这样一个消费， 嗯， 所以可能从银行对于不同产品品类的话，定价是不一样的， 嗯嗯。我还看到有一些卖车的， 嗯 ，4S 店啊，他们打出这样的广告，就是说我这款车可以，比如说2年分期付款，没有手续费， 对， 啊，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您谈到虽然打折了很便宜，但还是有手续费。 对，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购车的话，其实可能大家去选择分期的客户越来越多， 嗯， 为什么呢？其实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大家愿意提前去消费，可能我不分期的话，我可能买一个20万的车，我分期付款呢，我这个水平我能买一个40万的车，大家都愿意往高去购一购，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呢，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的这种汽车经销商会打出来广告来说，我是2年期零利率， 嗯， 现在呢很多家银行都会跟很多的汽车经销商的品牌，也就是所谓的厂家，然后会去谈我来银行和厂家来共同为替客户承担这个费率，嗯，然后让客户享受零息，也是其实也是经销商给客户一种更多的一种选择，也可以去吸引客户，因为毕竟要买车的话，不会这个客户说我只看中了某一个品牌，他可能也会在这一个档次品牌当中会去选择，那可能哪个品牌比如说能够提供的分期的方式更多，还款方式更多，利率更加优惠，可能就会吸引客户去前往去购买， 啊， 所以这是现在基本上去这种汽车的经销商和银行去联合搞的活动。 嗯，所以就是如果要买车的话呢，是可以去看的，看你要买的这个品牌跟哪些银行搞活动， 是的， 有一些比如说零利率的是吧， 没错， 也有一些呢就是对你的这个首付款有要求的， 对对， 首付不低于30% 或者50%， 50%是吧， 没错没错 啊，这个呢就是说是银行和厂家搞的活动， 对没错， 如果没有这活动你又想买的话，那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种专项分期了， 是的是 的， 就要交这个手续费的问题， 是的，嗯， 好，这是谈到一些买车这种大额消费啊，可以去看一看，基本上呢就是手续费会比较的省一些哈，那还有哪些这种大额消费也可能会使用这个信用卡分期，而且利率也会成为零呢？比如说这个家装有没有这样的，刚才您谈到的家装啊， 嗯，目前我知道的可能并不常见， 家装的不多 不多， 汽车的多， 对对对，因为现在汽车呢主要属于就是 你也知道，就现在这个 不好卖， 没错，就是给大众的选择面太广，然后像家装呢，还没有什么特别集中的某个品牌，然后来推出来。但是据了解到的，家装肯定各家银行可能去买的话，都会有手续费的优惠。但是至于您说会不会到零，这个确实市场上很难出现。 旅游有没有？也没有吧， 也没有 啊。 主要现在 留学肯定也没有， 也没有，对， 只有车有啊。 对对对。 但是有人会想啊，他说这个车是可以分期，而且不用交手续费，不用交利息，会不会车价贵一点？车价还能不能还价？ 据我了解到的，这个车价确实是没有，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好多那个听众应该都知道，这个现在经销商可能卖车都不挣钱 啊， 就只有可能会从后续的一些保养方面啊，可能才能够有一些盈利。他还不敢说那个把手续费免了，然后车价提了，因为大家去买车的话，不会说哎，我去了这某一家 4S 店就到那儿就买了，他肯定会多赚一些几家店的。所以现在的消费者都非常精明的。 对对对，好，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申请这个分期还款的流程是什么。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因为这个如果不经常用或者是赶上呢最近要用的话呢，有些朋友未必完全清楚，所以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哈，以及在还款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哪些方面。 好的，基本上申请分期还款的这个流程呢，一般申请的渠道哈，基本上可以去银行的各个的营业网点，当然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走到网点去，最方便呢就是可以给银行的客服打电话，或者是通过银行的这种微信的公众账号，然后包括像银行的这个手机银行APP， 然后包括等等的一些渠道都是可以去进行信用卡账单分期的这个申请的。然后在还款的时候呢，还款的种类就现在非常非常非常之多了，通过银行的手机银行还啦，然后包括可能像现在支持的像通过支付宝还款呀等等等等这些哈，然后都是可以那个满足大家这种还款的需求的。 就是还多少钱这一块大家要算好。 没错，这个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银行都会给大家会提前出了账单日之后的一般20天会还款嘛，出了账单日之后大家就会收到一条短信，这个每个月这个月当月就需要还多少多少钱。大家只要保留好这个短信记着还款就没有问题。 就这个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是由哪几部分构成的？刚才说的手续费是不是每个月都要或者每一期都要还的？ 手续费银行如果要做分期的话，手续费申请这个是分成两种方式，一种呢在就是办理分期的次月第二个月一次性还清手续费。那个金额就是具体的账单金额可以选择你所分期的这个期数去分期去还。另外一种就是客户可以选择我分次缴纳， 就是本金可以 分期 手续费可以一次性。 对，手续费可以一次性，也支持分期。 手续费和本金都可以分期。 卖什么呢？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手续费的问题啊。大家有时候会说，那这就是利息吗？是不是就是我们用信用卡分期的利率呢？还真不是这样啊。手续费是什么概念啊？ 手续费呢是这样，它是就比如说你要去这个银行去办理贷款的话，是要收这个就是有贷款的利率的，是要收利息。对于信用卡业务而言呢，就是大家会可以看到，无论是办理账单分期也好，还是办理这种大额分期，它都收取的是这种手续费。所有银行业统称都叫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呢，它是根据这个收取的方式，就是根据比如这期当前要还款的这个金额，直接乘以您要办的期数对应的那档利率所产生这个金额就叫手续费。不像还贷款一样，还贷款一样呢，它会就是您还完之后，然后下一期再 再还的时候，他会根据你剩余本金再去还款。但是对于这个分期来讲，它就是一次性的，从最开始最初的那个金额直接乘以您选择分期期数对应的那点利率所产生的这个费用，是手续费。 好，在这儿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就像您去银行办理转账一样啊，转一笔就是这么多钱，你再转一笔还是这么多钱，手续费也是这样的。你十二期也好，六期也好，每期都是要交固定的手续费的。尽管你钱还的越来越多了，你欠银行的钱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不会带来你手续费少还。 没错啊，是在手续费是在最初就已经定好的。 手续费在一开始就定好了。 没错。 这个是怎么定的呢？是根据还多少期， 对， 以及当时银行定的这个手续费的这个比例， 对 啊，有没有打折？这个一开始就定好了。 没错。 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12000块钱的账单，我们分十二期，每个月应该是还1000块钱，是不是？ 对，没错，本金是还1000块钱。 手续费我们取百分之几？ 手续费以通胀情况下，比如以 7.2 标准手续费哈，不打折情况下，以 7.2 来算的话，大概客户的总计还款金额在12864。 那多出来的864就是手续费咯？ 没错。 这864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864就是可以用12000乘以 7.2%、算出来864。 好，那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就能明白啊。手续费虽然是 7.2%， 但实际上呢，您从银行借的这12000块钱分12个月还，您最后还给银行的这笔手续费，如果按照你借钱交利息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利率肯定是高于 7.2 的。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 7.2 算的是什么呢？算的是您借了这12000块钱，借了一年之后还这么多钱算出来的。 是。 那实际上呢，你每个月都在还利息，每个月还在还本金，是不是？ 是的。 哎，所以通过这个计算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您从银行借的钱实际的利率是要高于这个银行所提出来的手续费的。 是，香露那个解释的非常清楚 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计算，也是想要让大家清楚啊，要做好资金的规划。 没错。 如果你老用这样的分期的话，本身自己又有钱闲置在那儿，买了余额宝了，买了活期通了，买了货币基金了，那个收益是远远低于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实际的利率的啊。我们虽然没有算出来这个实际利率啊，是远远低于。这样的话呢，对于您资金的这种理财收益来说就不划算了啊。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真相。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流动性是比收益要更重要的。 没错。 比如说你没钱了，你要去借钱，人家会给你开很高的利息，你也愿意，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解了你的燃眉之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手里要有流动性啊，比挣那点利息要更重要。 是的是的。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综合的均衡的来看待啊这个业务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啊高慧的观点啊，怎么来理性的看待银行推出的这种信用卡分期的业务，有哪些好处，我们在用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其实怎么说呢，随着大家这个消费金额可能会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大家可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信用卡，然后也都会有储蓄的这个金额。分期呢，目的其实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缓解集中性消费或者是这种冲动性消费之后的这个大家的这种还款压力，或者是可以根据需要呢，将还款资金分解到若干这种期数来还，也就是说可以选择信用卡这种账单分期，可以让消费者在享受更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体验的同时呢，然后也减轻一下未来的还款需求， 这是一方面。 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大家理财规划这种需求，好多客户就是消费者集中性消费之后，不希望启动这种家庭的储蓄资金或者是这种理财资金，于是呢，通过办理这个账单分期业务，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理财规划，同时呢，又保证了这个自己的生活品质不被降低。但是大家可能像刚才香露提到的，就是大家会觉得流动性对自己来讲很关键，可能即便自己知道可能我这个钱放到货币基金里边挣不出来这个 这个我要支付这个手续费，但可能大家还是觉得钱在我的手上，我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消费的这种需求，我心里其实是安心，大家可能也愿意去做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分期。其实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像在中国的这个信用卡消费呢，大概近十几年来才有这种分期啦，所谓的咱们说的提到这种消费金融的这个业务，但其实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美国，可能在100年之前，它就已经开始有分期了。包括我查了一组数据哈，可能在美国有70%的信用卡的客户，他可能不光就是会选择办理分期，可能还会选择办理那个，也就是不光会办理分期，他可能还会不办理分期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选择去全额还款，他可能会一半以上的客户都会选择我这个月还最低还款额。其实他也并不一定是他手里没有这个钱，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消费习惯，我愿意去为我自己手里多拿一些钱，然后去少还银行的钱，哪怕给银行要支付一个每月的这么一个利息，他也是愿意的。其实像国内来讲的话，大家也是，就是我可能钱在理财里边没出来，或者是说我愿意手上有自己更多的活钱流动资金的话，他可能还是会愿意去进行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账单分期的。可能未来会随着刚才可能聊到比如说90后啊，可能未来00后，可能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但是也会因个人而异。可能有的人他虽然在咱们所说的这种80后啊90后这个群体里边，但他自己个人的这种消费理念就是我不想借银行的钱，他可能就会甚至他可能连信用卡都不办，或者即便办了信用卡，他也会每个月去足额去还款。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信用卡分期有它的好处，当然如果你不善于利用它的话，或者是不理性的来对待的话，它其实也会透支你的未来啊，让你的经济状况在下一个账单日变得恶化。所以我更认为这是一种产品，是一种服务，我们应该理性的来看待。同样呢，这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资产的管理的能力，对于我们资金使用计划的统筹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点能力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分期，不管是银行推出什么样的业务啊，不管是你挣多少钱，恐怕最后你都会觉得自己会有财务的危机。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高慧女士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其实关注很多的领域啊，上到养老啊，下到这个各种消费啊，各种理财等等。最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实现资金的动态平衡、保值和增值啊。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要做到放心和无忧，控制好风险。谢谢高慧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哦，谢谢江璐。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是未来，我们都要做到放心和无忧，控制好风险。谢谢高慧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哦，谢谢江璐。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伤人。 同道，行至远。